What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、 十一、 十二、 十二、 十四、 十四、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是朱棣演奏的《姑苏行》，那听到这样的曲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这个词，就是浪漫。即使文艺青年会毫不犹豫地说到浪漫，会想到大洋彼岸的钢琴诗人肖邦，像朴素生活而且有着高尚思考的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，还有呢就是在代表着各个领域的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，很多很多这些大洋彼岸的人，大洋彼岸的音乐诗作。可是呢，浪漫不是一种派别，它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。那中国人呢？中国人的浪漫在哪里呢？中式的浪漫其实还包含了内敛得体，在国乐当中可见一斑。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也是浪漫的国乐。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。 耳边听到的这一首古筝曲是来自于古筝演奏家姬伟演奏的《飘舞》，这是挺新鲜的，新鲜的民乐作品，新民乐的作品。君子翩翩总能够让人听得如痴如醉。那在国乐当中还有很多传统的古老的曲目，比如耳边这一首古琴演奏的《梅花三弄》。 Thank you. 花三弄。可能这首曲子是很多朋友最了解的古琴曲之一，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属于国乐的浪漫，属于中国音乐独有的浪漫呢？在中国的精神文化当中，发现和捕捉美的能力尤为的敏锐，只不过中国人并不会冠以浪漫之名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的这种中式的浪漫总是充满了内敛的，国乐当中就是如此，听到的就是浪漫的国乐。今天永恒的魅力也是在如此冷的天气当中，用国乐温暖你的午后。那耳边这首又是一首合作改编曲。由四位演奏家关大周、王四恒、赵聪和果敢一起来合作的《水龙吟》。彩说，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说到民族乐器，每一件好像都是超有性格。耳边这件乐器，只要它一出现，好像那种风骨也出现了，这就是京胡。

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最冷的冬日已经到来了，如何能抵御世界上的雪雨风霜呢？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品鉴国乐，来品鉴国乐的浪漫。下半时段欢迎你回来，我是王卓。在下半时段最开始要听到的是耳边的音乐，那这样的音乐其实我们都会唱来着，听一听，我想你会跟着它唱起来的。就是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其实编曲呢有一些年代感了，但是呢它的演奏者却是非常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。那关于马头琴，好像无论是在它的传统的曲目当中，还是在改编当中，都是挺受青睐的。来听耳边的这个乐团，来自于神骏乐团的万马奔腾。 完全是两个版本的万马奔腾呢。现在听到这个呢，是由钢琴伴奏的，由七宝里高他的乐团来马头琴乐团来演奏的万马奔腾。那现在呢，再来听这样的一首，同样是我们熟悉的旋律，但是用民乐来演绎，好像味道特别的登对。著名的《青花瓷》，时间其实听民乐听国乐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它会让你身心保持一种特殊的愉悦，让灵魂在音乐当中休养生息。那这也是今天听到的浪漫的国乐。 当时的不飞也放手，看他什么样，生的不飞也放手。 色彩和强烈的感染，这些都是来自于国乐，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乐器，还有呢就是这些充满了地域特色的音乐，好像也带我们在旅行一样到了不同的地方。刚才是新疆，现在又去了内蒙古。 Thank you.